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周天的早上，星期天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相信熟悉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出我今天又好像打了鸡血满血复活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相信大家如果有关注最近的节目，就会发现我开始了一个非常伟大而且精彩的工程，那就是点名工程的水水。 哎，在你点名之前，我不禁要告诉你，今天有两位朋友到了，你知道吗？乐乐家金刚战神说早上好，带你去旅行说 hello。 好，带你去旅行，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口头表扬。乐乐是第一名， 乐乐是第一名， 乐乐已经得到了。 但是乐乐不在你的常规点名名单里。 对对对对 对， 对。 带你去旅行是你的点名名单里的第一名。 对，所以今天出现了两个第一名，我来宣布一下。乐乐是出现的意外的第一名，你已经恭喜你已经进入到了我的这个点名的名单，好吧，恭喜你。然后带你去旅行已经是出现在我的名单里面了，现在我要把你的名字往前耗一遍。 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水水，咱们节目改个名字吧。 你等一下，我很忙。 你忙着把大家的名字往前移，以及还没有出现的朋友你要点名是吗？ 对的对的。 我有一个建议，你今天怎么样啊？ 你说。 我建议咱们的名字改成快乐早点到。 很适合我们的整个节目的风格呀。好，下面带你去旅行已经来了，对不对？ Verona Lisa Sunshine 已经那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饭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彼得洛夫小狼月明洛小可吉他碾吉他孟加拉8008纸笔画悲欢朱古力豆胡银辉理想的理想，你们在哪？ 还有一个达菲，你达菲、 哦、还有达菲， 是兵工厂的达菲也经常出现， 对 不对？ 嗯 ，Water 淡蓝色虽然很久没来了，但是他有时候会给我发微博私信。 OK OK，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这个也非常的重要，虽然没有点名重要啊。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进入到房间当中观看我们的直播。其次呢，您可以就是再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后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并且可以在当中呢和我们进行文字和图片的互动。我看笑看人生孟加拉已经来了，他说有点卡 是 吗？是 吧。 我们看一看这信号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节目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 好奇头条号啊。嗯， 一开始要告诉一下笑看人生孟加拉，这个卡是你的问题。我们测试了一下，我们这网络环境完全正常啊。其他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直播平台上了。那笑看人生孟加拉可以换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或者是再重新进入一下房间跟我们继续聊天了。 对，没错。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的心情肯定都很好， 超好， 超好。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心情超好吗？ 我不知道。 你心情也超好吗？ 我心情超好。 为什么？ 你先说吧，好不好？ 剪子包袱吹，谁赢了谁先说。 剪子包袱吹， 好，我赢了。为什么谁赢了谁先说呢？ 我 脑子是不是不好？虽然心情好，但是脑子不好。 我跟你说，大部分的时候，人心情好的时候，脑子都不怎么好， 因为会忘记，是吧？ 对。 好吧，我心情超好，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睡了。够了。我之所以心情超级好，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睡了10个小时。 哇哦！ 我从晚上8点一觉睡到今天早上6点，睡醒之后觉得整个世界亮了大概3个度。 OK OK。 嗯，你呢？为什么？ 我是因为最近就是生活的很规律。 嗯 嗯。然后就很舒服， 对，然后就开始有点就是很疯的感觉， 对， 主持的风格和我越来越像了。 我觉得是你在抄袭我吧，但是从来都没有超越过我。 好啦，你怎么心情好，攻击性还这么强呢？ 好，那我来请 Lisa 还有达菲起来说一说，好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班集体课堂吗？ OK， 有观众朋友说又在放音乐，又在说，是嫌我们的背景音乐是不是太大声了一点？ 那我给你调小一点啊。 嗯，那今天我们好奇头条号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其实是有关于抓娃娃的 APP， 就是抓娃娃的这个 APP 的应用。你喜欢抓娃娃吗？ 还挺喜欢的。 嗯，你抓到过娃娃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抓到过。 Never。 真的吗？ 嗯，从来都没有。我努力了。 你在抓娃娃上花了多少钱？一共加起来钱 10块吧。2块钱一次，对不对？ 我真的好不想和你聊这个话题。我刚问你喜不喜欢抓娃娃，你说喜欢。 喜欢和花过的钱是两码事啊。 一共就抓了5次。 你说我喜不喜欢豪宅？喜欢，有没有？对不对？喜欢和你进行的次数以及你取得的成就是两码事。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这个 APP， 就这个 App Store。 什么 APP 啊？不要怪声怪调。 就是这个 App Store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抓娃娃的这个那个应用很有意思，就是在手机上虚拟抓娃娃。 哇哦。 然后呢，你就是在手机上就控制角度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娃娃就那个爪子不就下来嘛。 嗯。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娃娃抓起来了，然后也就是丢到了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洞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他邮寄给你的娃娃。 哇哦！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抓娃娃的这个应用，你会就是考虑下一个吗？ 考虑下一个。 然后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个？ 要钱吗？要钱吗？ 就抓一次肯定是要钱的呀。 啊、 哦，嗯，就你一次一次的抓嘛，你每抓一次付一次 的钱。不是虚拟的吗？ 是虚。哎，但是人家会实际的寄给你一个娃娃呀。 嗯，但是我抓不到，我就收不到娃娃呀。 但你得快乐，好吗？ 好， 得开心。 嗯 嗯，所以说就这样的一款抓娃娃的这个 APP 已经开始上线，然后目前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款出来了。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一夜之间抓娃娃也变成了风口上的猪，对吧？ 嗯， 大家都等着它飞起来，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抓娃娃这样的一件就是休闲娱乐的活动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嗯 嗯。乐乐说他上个月是叫做金刚战神，嗯， 对，新改的叫做乐乐家金刚战神，意思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变成了乐乐家的金刚战神。 我觉得是这样。 是不是在秀恩爱呢？ 应该是吧。 OK， 那既然你在秀恩爱的话，送给你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Kiss My Lips。 I'm not afraid to die. 欢迎回来，有朋友们反映说我们的背景音乐声太大了，现在我们把它弄小一点，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对，我们欢迎，如果觉得这样好一些的话告诉我们好不好。 对，我们欢迎圆圆圈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也欢迎特种战神。 是的， 所以说战神和特种战神还有乐乐家的金刚战神他们都是战神系列的，对不对？ 都是战神家的。 然后 EWH 早上好，他说早上好。所以乐乐家的金刚战神已经去干活去了，然后接替他的是特种战神。 这样啊，我刚才看到那个 EWH 一直在打招呼说美女主播好，帅哥主播好，我们是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直播的。有朋友问说晚上直播吗？晚上不直播，我们只有早上直播，早上7:30到9:30。但是我现在很害怕， 我们台也有直播 啊。对对，我们台有其他的节目在直播但是说我现在好害怕呀，就一直有别的朋友说这个有别的音乐串音。我是你金金金姐说现在能听到采蘑菇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听不到？ 我好害怕。真的吗？ 我好害怕呀。 带你去旅行也说为什么有音乐的声音 在哪里呢？ 你们等会儿啊，我要去打开我的那个花椒直播去瞅一瞅太吓人了这事儿。 蘑菇的小姑为什么呢？ 真的哎，为什么呢？ 我们找一下原因好不好？ 圆圆圈圈还有咕噜咕噜还有戴蘑菇的小姑娘都说现在可以听到这首歌。 它在哪里呢？ 我也能听到，不是我们放的我们直播间很安静现在稍等啊稍等啊，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主持人在直播间直接凌乱了啊！ 不是这有没有可能是花椒的一些串音呢？ 不知道，反正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吧？我们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正在和这个网络的直播间一起直播，然后在直播间出现了这个采蘑菇的小姑娘的这个音乐声，非常的大声，以至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根本都 听不到我们 在说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颗大箩筐，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反正也有这个广播前面的听众朋友听不到啊，你也得唱给他们听啊，对不对？ 咱们这样，咱们再送大家一首歌曲，然后看看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能不能播完，好不好？因为我发现刚才就是我们播歌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就听不到其他的歌曲了，对吧？ OK， 再送给大家一首《Love and Hate》。 歌来自于爆啊，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爆的歌了。 我知道了，我应该提醒大家去微信公众平台看。就不会有串麦了呀。 对， 因为刚才我们调试了很久，我们在花椒直播上的这个的确一直有串麦，要不然欣姐咱们就还是欣姐是我们的导播、哦、咱们就直接推管他的、我们告诉大家去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 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就是去搜索982魔力工厂，进入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早上的直播了。 现在好像 OK 咯， 现在好像 OK 了是吗？ 对，请问现在在花椒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哈，你们在看的如果这个已经 OK 了的话，声音没有和别的主播在串麦了，那就告诉我们一声，然后接下来送大家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 气死了。哎，你知道昨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突然在脑海里面浮想起这首歌吗？然后我还自己唱了两句，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对，就采蘑菇的小姑娘。所以我就跟你说，有些事情就会出现在好像人 昨天吗、 就是、对，昨天。 那所以说今天的事故怪你喽，云水。 应该是我强大的潜意识。 然后强大的这种直觉和气场。 对，然后把这个采蘑菇的 影响了花椒直播， 注入到了花椒直播的这个直播间。 他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一直在 search 谁在播采蘑菇的小姑娘，然后跟你连上了是吗？ 导游 好了，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如果是平时一般情况下这个花椒直播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太会操作，我们也不知道设置哪里出了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那里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对， 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爱。 我觉得这件事情今天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炸出了很多以前从来不发言的人 啊，是吧？ EWH 是啊，什么圆圆圈圈、 圆圆圈圈啊， 什么这些朋友，你们点关注了吗？对不对？你点关注了吗？关注了吗？ 请你关注哦。刚才有个新朋友关注了我们，但是我就没有看到，然后就刚才的直播就断流了，所以没有办法感谢他。 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好奇头条号当中的内容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富士山。 好。 在前天的时候，日本的这个通微博是发布了一条内容为22号台风把富士山顶的常年积雪给吹没了的微博，引起了热议。 真的假的呀？这是骗人的吧？ 没有，实际上今年富士山是在10月23号的时候迎来了这个初冠雪嘛，然后比去年是早了3天。然而短短一周之后，由于台风兰恩的过境，富士山周围的气温是比往年同期有所攀升，所以说因此仅有的积雪也因为高温就融化了。那初冠雪已经融化了，也就是自然的被人冠上了人到中年遭谢顶、遭遇中年危机的帽子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啊。然后现在富士山上面的积雪没了， 就不可能一直都没了吧。 你看、 好秃哦，我这个富士山， 对吧？就没有那个雪在那儿，然后你就显得 对 特别特别秃。 但是富士山总体来说还是挺美的，等明年再去看吧。 是吗？我没有看到过富士山本人。 我有看到过它本山。就是我去富士山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等了很久很久，就为了看一下那个云散开，看它的山顶吧。然后我特别喜欢那儿的一个食品，一个小物，一个蛋糕。那个蛋糕做成的就是富士山的样子。然后它的蛋糕本体其实还是蛋糕的颜色，只不过在那个顶上撒了一些可能就是那种水晶糖啊，就是白白的像积雪的样子，而且里面还是红豆馅儿的，特别好吃。 红豆馅 暖暖的。 哇 哦！哎呀，馋死了。 OK。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关于企鹅的消息啊。就企鹅现在首次是跨界了，然后呢它要推出一款智能酒店，就是腾讯公司。那在10月27号，腾讯 QQ 联合珠海的一个就是企鹅酒店，然后双方是共同合作推出一款叫做 QQ Family 的这个主题套房。然后这个智能酒店会包括什么呢？就是会全面接入钱包、音乐、AR、P 图，然后物联等等这样的产品，然后打造的是一个智能化的住房。然后通过这个小 Q 智能机器人，将人工智能在这一模式当中，然后基于这个 QQ 物联的技术，住客可以通过小 Q 机器人的声控主题，这个房间的灯光、 然后窗帘等等这样的设备，还可以通过询问小 Q 机器人了解天气、收听音乐等等，然后甚至于还可以和朋友进行视频的通话。 哇哦，所以如果到珠海去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尝试一下， 特别喜欢用 QQ 的朋友， 对，然后特别是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享受一下就整个的智能的感觉。 哎，其实还蛮像人工智能的，就它很像咱们想象中的，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人类最终的生活的样子，对吧？就是躺在一个房间里面，你自己什么都不用管， 对， 机器人帮我去买杯咖啡吧，啊，帮我打个电话给运营水吧，然后都可以直接帮你全部一条龙的完成， 对，然后人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然后变成一个球。 对，到中年的时候就变成秃顶，像富士山一样。 对， 串上了，串上。我看微信公众平台里也有跟咱们打招呼的这个观众朋友哈，王小雨说主持人好，还有相见恨晚说早上好，啊，他们都说了，说微信直播的确没有这个串音的情况啊。还有七叶说电台 FM98.2 从来都没有。要是电台串音，我们就会解决了。是因为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刚才真的太逗了，我觉得。我一直听到另外一个女生的主播，然后再跟大家互动，什么哎大家好，哎好嘞来了来了，然后背景音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但是可能经常听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太会知道，就是我们在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竞争的惨烈的状况。 为什么？ 就比如说你早上打开那个花椒直播，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是顶置在首页的嘛。因为我们其实是每天早上会顶置在首页的，然后就 不一定哦， 基本上，然后你知道，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排列在我们旁边的那些就是主播，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女网红的那个就是打扮，然后 其实你要是不在，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那这样吧，我不在三天，自己去撑一撑好不好？ 不要。 然后你也拍摄一下，就是那样的，就是网红的照片，很敬业了。就是早上花椒直播的这个首页上的网红，真的非常非常敬业。然后就是非常漂亮，然后非常女性，然后就看见我和珊珊两个人像就小学生一样，在那勾肩搭背的。然后大家也是不知道，就是早上听我们的节目都图个啥？图个乐吧。 图个清醒，图个清醒啊！不是世界上都是美女的，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来继续咱们再休息一会儿，送大家一首歌曲。8点钟准时回来，继续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OK。最后的好奇头条号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条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资讯，那就是福布斯是公布了2017年收入最高的已故名人的排行榜，那冠军依旧是 Michael Jackson， 迈克尔杰克逊是以7500万美元的惊人的成绩是蝉联了冠军。那他甚至还在上个月发行了一张收录了13首经典舞曲的一座专辑，叫做 Scream。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年收入比去年的高达就是8250万美元的成绩还是要逊色了一些。我看到这个榜单当中啊，我们看到有这个第四名的是猫王，然后呢我们看到伊丽莎白泰勒是排在了第12名，收入是800万美元，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比如说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说叫做 John Lennon， 这个约翰列侬是1200万美元，是可以排在了这个榜单的这个第9名。 OK， 然后这样的一个福布斯排行榜的这个已故的名单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人物，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厉害的原因。其中呢，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排在第五名的这个 Bob Marley 啊，他是这个雷鬼的这个奠基人，所以说他的音乐也是值得大家一起去关注。OK， 那珊珊，你是在这个榜单当中，比如说像喜欢哪一个歌手呢？ 都还不错哎，是点哪个就能有哪个吗？我想听一个你喜欢的歌手的歌曲。 你是点歌已经点成什么？点成习惯了。OK，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里就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一会儿进入到的是翻滚朋友圈。 别整天把减肥挂在嘴边，就算要伟大过胸围，也不要错过那些美味。看着别人享受那些美味，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罪？女生们要小心一点，酒精低咖啡变成 A 罩杯。健身吗啡你累不累？胖胖男生也有人追。健身吗啡其实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健身吗啡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健身吗啡都 lose your weight， 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这样的嘴，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鼻肝会变成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京时间8:02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 嗯 ，Fresh Radio VV Smile，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今天心情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希望大家的心情也能够好起来的水水。 嗯，我是今天心情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大家每天的心情都可以这么好的珊珊。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嗯， 首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房间都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有观众已经在和我们互动了， 是的， 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有人问说六六不理我，那六六现在正在说话啊，没空理你。 我反应了好久六六到底是谁，因为你们知道我跟水水其实已经认识2014年到现在 2012年 到现在5年的时间了，嗯，对不对然后我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和大家同步知道他的小名叫做六六，然后我的昵称叫做三三嘛。 嗯， 之前朋友们就开玩笑说咱俩的组合应该叫做九九， 对， 一个三三一个六六。 很遥远的事，我会在你的身后为你哒哒哒哒哒哒。 什么歌呀？ 爱我九九， 没天上，爱我九九，这是哪个年代的歌呀，大哥？ 阿牛的歌呀。 哦，好嘞，我在这儿， okay，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给你把花儿带，是吗？是一个阿牛。 OK， 要提醒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的房间，除了可以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还可以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怎么了？ 哎，我发现咱们俩心情好的时候都特别像神经病。 没有啊。你不觉得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主持节目都特别有条理吗？ 嗯， 你像刚刚我就一条一条这样捋过来， 对对对对， 非常顺，有没有感觉？ 我在这儿 等着你回来， 哎， 等着你回来。下面要给大家继续介绍， 是的， 982魔力工厂， 很像神经病，然后无缝切换。 OK， 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有一个歌手，你知道是谁吗？ 嗯，阿牛。 是 Madonna， 麦当娜。 然后呢 Madonna 有一首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叫做为生活在爱里。 为生活在爱里。 就是 Never Mind， 就是他有一首歌啦，我也是自己乱翻的。他有首歌叫做 Living for Love， 我们先送给大家，然后开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 好， 嗯，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After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嗯， 好可爱的水水是不是？ 嗯，我发现最近我确实是变得比较可爱了。 你最近变得很可爱好吗？不跟你说，我觉得你最近和以前很不一样吗？ 对，可能也是就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因为25号是我的生日嘛。嗯， 我是不是我祝你生日快乐了吗？ 嗯，好像祝了吧。嗯， 我是不是没有送你生日礼？没事儿，因为水水哦，所以说你最近一直在作妖给我看，是吧？ 作妖什么？作什么妖啊？ 就是作给我看，故意摆出一些有的没的。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水水最近为什么和以前很不一样，就有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刚才他说送大家一首，刚才送的是麦当娜的歌曲吗？ Living for Love。 好，然后我说这么快就送歌呀？他说咱们聊了很久了呀，我说8:02开始聊的，才聊到8:05啊。他说我喜欢这首歌，然后就开始玩魔方，然后就开始自己跟自己唱着玩。所以我觉得水水最近真的是心情很好，搞得我心情也很好， 对吧？在我们朋友圈给大家就是带来的第一个消息，我觉得跟朋友圈有关系了，就是有一个按钮叫做 like， 就是我们所谓的 点赞。喜欢 点赞，你知道点赞的按钮从发明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吗？ 点赞的按钮应该不是朋友圈发明的吧？ 对， 是说只是朋友圈里面，还是说连上国外的那些？ 很多人都觉得是 Facebook 发明的，但其实最早是在北京时间的2007年的10月31号，是在被称为这个 Friend Feed 的一个平台上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按钮。但是它这因为这个公司被Facebook 在2年之后收购了，在2009年收购了，所以说大家就可能觉得说那就算是 Facebook 的吧。你知道你离现在多少年了吗？ 8年啊。 我刚刚都已经说了，2007年十 月31号，2年之后被 Facebook 收购的吧？我是按2009年算的，那就十年整 了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赞真的是改变了人之间的交往的一种状态。 对，我还挺爱看别人是否给我点赞的。 我还挺爱给你点赞的。 是吗？ 你基本上每一条朋友圈我都有点赞吧，我觉得。 那你没有第一个点赞。要求太高。我觉得好像会不会给朋友点赞也是一个信号，就是你想不想跟这个人做比较 close 的朋友。 但是我现在很少会给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熟的人点赞了。 为什么？ 因为就会被发现啊。这很尴尬的，你知道，就共同好友这件事情，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微信的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比如你刚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你就给他点赞，然后立刻就有朋友跑过来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认识他？ 那又怎么样啊？你心里有鬼？ 有鬼，很多鬼。 我不怕。 魑魅魍魉都住在我心里。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是你保持神秘，有些人就完全不用朋友圈，也不跟别人点赞，那就完全 OK。要么就像我这样。完全坦诚。我每次认识一个新朋友，他就会发现我们有共同好友许多许多。所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吧。 对吧 就放开坦诚好不好？ 好好好。 但是点赞这个按钮的确已经10周年了，大家也不知道平时会不会有这种点赞的习惯。别管有没有点赞的习惯，建议大家给我们点个关注好不好？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都算是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没错，那今天也是欢迎我们的新的朋友啊。这个 那继续关注我们是吧？ 对对对，关注我们。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朋友圈的资讯好了。我看到了一个景区，是在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某景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游客呢做了一些事情，在朋友圈上也是刷得挺火的。这个景区有一些这个山崖的那种建筑啊，山崖的自然风光啊，这个山崖上会有一些缝隙，可能比如说将近80厘米长的那种缝隙，所有的游客 80厘米，请你好好比好吗？ 80厘米有这么长吧？差不多吧，80厘米。80厘米就这么长了，是我四个手掌嘛。 OK, 对吧？我一个手掌是17厘米，80厘米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游客以及这些村庄的居民带来了密密麻麻的这个小树枝、小木棍儿，支在这个坚固的岩石之间。你猜他们是为什么这么支着呢？ 种菜。 在岩石里吗？而且木棍儿就可以种菜吗？没有种子吗？ 堆稻草人。 嗯， 做法 啊，我给你看一下图片，你可能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长这样。 Okay. 就是很密密麻麻的木棍、 okay. 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是为了干嘛呢？ 看到没有，在岩石中间、 看到了，看到了， 然后一整排的密密麻麻的木棍、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惧怕山倒啊、有祈福的意思，这些在山崖之间放置 的 木棍 非常有用 的叫做支山、 好好好、 但是最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把木棍支在这些坚固的岩石之间可以治疗腰疼 等一下 wait a minute, OK 现在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去取一根木棍、然后把它夹在这个岩石的中间， 对， 我的腰就不疼了，是吗？ 对，是的 那我需要就是做什么法让这个木棍和我之间产生什么连接什么的吗？ 不需要，就是你捡的木棍嘛。 好， 放在那儿支着、 那是不是我支过去的木棍越多我的腰就会越好呢？ 可能吧，可能会很挺。 OK 都弯不了。 在哪儿来着这个地儿 在云南省楚雄县。其实我觉得它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也很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自己在出去玩的时候碰到哪些景区的这种一些的小的习惯，你只是顺着大家做了，可是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还蛮 interesting 的。 我跟你说，中国景区 interesting 的地方太多了、 是吧？ 比如说每一个狮子它有三个地方都被摸的就是那个、都没了，就光滑的不行、一个就是屁股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绣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 对 不对？然后所有的 有一套说法吧，就是类似什么什么摸摸狮子头顺顺溜溜一年到头之类的这种， 对， 摸摸狮子尾、怎么怎么样也不怕鬼就是导游会有一套说辞。然后其实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咱们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学者，一个老师姓孔，然后他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孔二对吧？ 对，他孔大和尚他摸了一下一个铜像的，那个铜像是茱莉亚的铜像、 okay. 他摸了一下茱莉亚铜像的右乳，然后这张图片其实在那个网络上， 茱莉叶是吗？ 对，茱莉叶铜像的右乳、然后这个图片其实在网上传播的还挺火的、而且那个标题是一中国游客在国外摸铜像引发热议什么的、但实际上好像就是因为当地的一个说法，就是摸这么一下可以祈福，大概是这么意思。 为自己祈福吗、还是为人类的和平祈福？ 为自己祈福。 OK 好、 就可以家庭幸福安康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这种一些当地的风俗。 我跟你说，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并不在于说导游或者是整个的文化习俗告诉你应该摸哪儿、我觉得最奇妙的是人不知道为什么天生就是很喜欢摸。 对， 就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天生就是想上手去摸、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有一次我回贵阳的时候，然后就带着我妈妈去看一个艺术展，然后那个艺术展不是就是不让触摸的吗？就是你看到所有的画廊啊什么美术馆都会有那个禁止触摸的那个标志、然后我和我妈就去了贵阳的一个就是新办的一个美术馆，然后那个美术馆其实实际上是北京的798的画廊赞助过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它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作品嘛、然后我妈进去了以后上手就开始摸一幅油画。 哇！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不能摸的嘛，她说又没有人管，她说这个试一试。 试一试是什么？ 然后因为我妈不是说我爸以前也是经常跟我逛展览嘛，我妈就说可以摸的，我妈说这种展览就是你小心一点摸就可以了。然后我就突然在想说，天哪，这么多798的画廊的画从来都没摸过，今天总算 是 逮着机会了，你知道吗？我就和我妈从第一幅一直摸到最后一幅。 余饮水，你觉得你做的对吗？你觉得你适合？ 我觉得我做的不对，特别不对。我还是要在这里给就是各位艺术家还有这个展览道个歉。但是我是觉得摸的这个感觉吧，真的太舒服了。 就是从来没摸过，这次总算逮着机会了，必须好好摸一回，是吗？ 对，就是从那次摸上瘾以后，现在我也是看到只要有人不盯着，我就偷偷的去摸一下。 其实还是不行了。 应该是不可以摸的吧？ 不可以的。 是不是有些作品可能不太介意人手的触碰？如果你真的是小小心心的，是可以的，对吗？ 是的，嗯。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不能给出这样一个规定啊。如果他说可以摸，那岂不是就是大家所有人都上手摸？ 对。 然后多摸的话，这个数量又变大了，然后可能每个人摸的也不够小心，就会对作品产生一些伤害。 对的。OK，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这个刚刚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这个已故去的这艺人啊，叫做 Michael Jackson， 大家肯定都知道迈克尔杰克逊那首歌叫做 Black or White。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是的，我看到了带你去旅行说都关注了，我们在哪儿都关注了。还想问一下，在直播间还有的什么朋友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但是没有跟我们打过招呼的，欢迎你早上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嗯，我们会监督你关注的。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讯息好了，其实这是一则视频，我看了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这则视频呢是一则自拍视频，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贝尔维尔的一位母亲，她巧妙地将婴儿哄睡着了。 嗯 啊，这个视频其实莫名其妙地得到了300万的播放量啊。她是怎么把这个婴儿哄睡着的呢？先问一下大家，怎么才能把孩子哄睡着？ 应该就是跟他说你睡睡睡睡睡 睡不睡。 他这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哈，而且就首先说一下这个背景的讯息吧。上传视频的这位母亲叫做Lauren。 他说他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照顾过婴儿了，说因为离开了母亲，这个婴儿感到十分的恐慌，但是这个母亲在12个小时的工作之后也因此难以入睡，所以他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突然想起了一个方法，之前听朋友讲过的，他就开始进行了尝试，发现很有用。 什么方法呢？ 他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抱着婴儿靠近水龙头，不一会儿婴儿就睡着了。 为什么呢？ No idea 啊。 所以水流的声音是可以刺激这个人脑分泌那个睡眠或者是放松的那种荷尔蒙吗？ 有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睡着。比如说你在山谷之间的某个宾馆某个酒店旁边，可能有溪流的声音， 对， 有大海的涛声，就特别容易睡着。 有一阵我也是睡眠不太好的时候，我就喜欢放着那种下雨的声音睡，就发现能睡得更香。 对，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有趣的哄婴儿睡着的讯息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哄孩子睡觉的这个机会很少，我们平时也不会哄孩子睡觉，只是跟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方法，当你自己觉得有点困的时候，可以去尝试要不要把自己放生到一个有很放松的有水流的声音的环境当中。 对， 比如说去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好像我最近有在关注一些 APP， 那些 APP 是帮助你睡眠的，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背景的声音。 就自从你上次推荐了那个什么睡眠革命的 那 本书之后， 是吧， 你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关注睡眠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睡觉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情啊，就是而且睡好了之后人整个状态都会变得很棒，如果睡不好就会很颓。我前两天就很颓，你没有发现吗？就整个人就很蔫儿。昨天睡了10个小时之后，今天就感觉满血复活。 满血复活， 对， 满血复活。 可不可以跟对满血复活，满血复活只有两个音。哎，吉他换名字了。 对啊， 他说山山水水早，吉他来报道。 早上好。 哎，他现在改成了吉他醉风吉他。 对，那既然吉他也来了，那我还要说一下这个 Verona Lisa Sunshine 今天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饭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彼得罗夫小狼月宁洛小可吉他你来了，对，然后孟加拉也来了，然后8008纸笔画杯花也来了，朱古力豆胡英慧理想的理想达菲和乐乐，你们都在哪里呢？ 哎，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收到了一条非常有趣的讯息，非常值得祝福。 是什么？ 王小雨说，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天要去见同学给我介绍的对象，希望彼此可以喜欢对方。 哎，见这种同学介绍的对象的诀窍在于哪儿啊？珊珊是老司机，让珊珊教你几招。 我不知道，哎，我很少见介绍的对象，我都是自己撩。就是亲自下场撩。介绍的呀，我觉得介绍很难。哎，我就被介绍的时候刚开始坐下会有点羞涩。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我知道了。首先一，你可能尝试，如果对方比较害羞的话，要打开话题，对吧？第二，如果对方开始放开的话，千万要收敛自己，让对方多说一些。 心机婊。 哪里心机呀、这是交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最后在翻滚朋友圈给大家分享一条特别特别有趣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在过去的就上一个周末，有一个丹麦传媒的公司的创始人叫做 Thomas， 他在 Twitter 发帖问一下谷歌的这个汉堡的这个 emoji， 就是他这个汉堡的这个表情为什么把芝士放在了最下面的那一层，而苹果则是将芝士放在了肉饼的上方。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讨论。那此后呢，就是网友就将各家商，就是各个厂商的这个 emoji 的这个图片拿出来对比。那不仅只有 Google 的这个汉堡是将芝士放错了位置，同时 Google 还把生菜和西红柿放在了一起，这样的做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按照他们就是做那个汉堡， 芝士很重要是吧？ 芝士应该是放在上面或者夹在中间。你明白吗？ 哇， 是不一样的。然后呢 ，Google 它的 CEO 就在这边就劈柴。Pichai 他就表示说，他在 Twitter 上发文回复说，如果大家认为芝士放在上层是正确的，那我们 Google 将会在周一这个 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来做这件事情。 哎，好可爱哦！大家有真的在关注，比如说一个平台上面的 emoji， 然后一个汉堡，每一层应该放什么，对不对？ 因为大家我觉得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公司的就饮食的品味和它的审美，你知道吧？就这个东西不能错， 就是对于生活的细节的观察不能错，因为这是我们关注到生活美学的一个部分，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有质量，是吧？ 对，就比如说一个他说他很喜欢泡茶，很喜欢泡茶的人，然后他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给你泡绿茶，然后他在那个水一开了以后，就立刻把那个开水倒进去，你就会在想说天哪， 应该怎么做来着？ 就是应该要稍微等它冷一会儿。 那茶泡不开怎么办？ 因为绿茶不能用刚开的水泡， 要比如说80-90度的温度可能更加合适，是吧？ 对对对。但如果这个人完全不懂茶，你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对不对？ 明白。 所以就是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是要弄清楚。 好，一起变得越来越懂好了。 OK， 一首 Up 送给大家，一会儿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我们马上要请出孟婷了，拜拜。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深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 Livy Smile 微微一笑。 哦，我是看到了 Verona 已经来了，本来都有点犯困了，突然又醒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孟婷，和我们来分享这个秋日阅读指南的水水。孟婷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上一个十月正在经历漫长的水逆，然后刚刚身体好了一点就被水水拉过来的孟婷。 但还是有点感冒感觉。 是的。 孟婷的嗓子就很脆弱了，就跟她说要好好的保护嗓子。 没错， 保护嗓子，来咱们节目聊一个小时吧。 对对对，就是积极用嗓嘛，早上开嗓，对吧？这样的话，你全天都感觉嗓子很通透。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就一直在开嗓，我就很担心到这里没有声音。 要提醒大家，要想跟孟婷互动的话，其实孟婷也算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带来非常多好看的书，然后她自己也是一个很温柔的、很有思想的姑娘。那如果想跟我们一起聊秋日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秋日读书的时候该读什么样的书呢？有很多方式和方法跟我们进行互动。 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现在两个主持人的手上呢，就分别玩起了东西，是吧？一个在玩魔方，一个在玩那个什么惊堂木。 侯孟婷，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 有没有旁边有人来给你喊一下威武？ 怎么突然变成了今晚游戏？ 那秋天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在家里窝着，对不对？ 对， 然后开着那么一点点的暖气，然后没有暖气，开着那么一点点的空调，然后又有加湿器在散发着那种香薰的感觉， 精油的香味。 对，精油的香味，然后外面是一片，比如说不管是晴天还是比如说有一些雾，然后你永远都要把那个窗户掩着关着，不让外面的空气进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在家里面好像干点什么都好。 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很美，就最近这段时间简直是北京最美 的 时候。本来说这两天可能能见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发现这两天其实还可以。然后就听朋友讲说好像是一个谎报的军情，应该这几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美翻掉了。 对，我昨天从那个哪儿呀，那是宋家庄那附近，开车回望京，在路上沿着四环的路，我发现那个路边有一个桥，墙上本来有很多爬墙虎，然后我第一次发现爬墙虎成熟了是红色的。 爬墙虎 是 红 色的，红 色你知道吗？好美，很像枫叶。那瞬间我就哇，好美啊！而且这两天晚上月亮很大，你们有看吗？ 是的， 有大。这两天晚上的月亮真的是够大。 手机又拍不到，天天干着急。拍完之后，而且我拍了之后，在一条那个主路上拍，到处都是路灯。拍完之后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路灯，哪个是月亮，我还得圈出来告诉我，你看今天月亮好圆呐。但是这几天真的是很美，就不禁让人会想，北京的秋天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更加适应这么美丽的一个季节呢？ 没错，其实刚刚那个珊珊说到说这两天是北京最美的，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像刚刚开场我在说，十月份其实本来是因为我过生日，然后结果今年呢就是因为约了不同的人，所以战线拉得很长，然后加上又 人缘好， 其实我就是等着你们再说。 而且 刚过完， 我都不知道，孟婷都没有跟我说过， 还没有排到你呢， 还没有排到。可能重要的那个顺序上可能 不是 还在往后排。 孟婷为什么今天临时接受邀约来咱们节目，是因为该告诉咱俩他过生日了。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快乐，祝孟婷生日快 乐， 祝孟生日快乐， 谢谢。然后加上那个一直在生病， 还吹蜡烛， 许愿，加上整个一直在生病嘛，所以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可能这个主观意识上觉得十月都是灰暗的，然后有很多阴霾的感觉，然后加上正好是，我记得应该是 11月2号那天，就天空特别的蓝，然后加上那个路边全都是那个银杏，就我觉得是这个时候真的是北京最美的时候， 最美， 太美了，真的 太美了。然后我约了一个作者，然后我们去聊那个新书的一个方案，包括一些书名、一些封面设计，所以整个那一天的心情都是非常好的，觉得配上这个天气，然后两个人约着出来，然后聊这个关于新书的一些畅想，觉得整个心情是打开了的。然后正好是两个女生，然后出来的时候聊完了书，特别开，然后去买了个包。 我这两天也特别想买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话题最后拐到了这里？ 我发现就是我每个包我都不想背了哎。 我觉得全部的重点应该就在最后买了个包。 你没发现这两天我都是空手出门吗？我只拿手机，因为我没有想背的包了。我今天早上照镜子一直在想，哎，买个什么包呢？ 你知道那天我也是，就是我打开窗户看见外面的天气特别特别好。 对。 然后理想的理想来了，早上好。 对，他说了说昨天空气质量中等，而且他还说爬山虎真的很美。他还发了一个生日蛋糕的表情给梦 姐。谢谢谢谢。 吉他吉他说秋日做什么？当然是学水水拿片叶子拍出美美大照片。你什么时候拿片叶子拍照片了？ 我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那天我也是打开窗户看着外面好美啊，然后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 那个光， 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天气太适合跑步了。然后我就把我之前就一直尘封在柜底的那个 跑鞋、 就是、跑步的那身装扮，然后就拿出来嘛，然后把就是无线的那个耳机充好电，然后大概在4点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就去日坛公园跑步。 哇哦，真有形式感。 然后就跑步，然后跑着跑着，然后就看见身边的就是头顶上，然后一会儿是红色的树叶，红色的树比较少，一会儿是绿色的树叶，然后一会儿是黄色的树叶，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美。因为日坛公园还会有那种就是古建筑，然后那种假山，然后假石什么的，然后就是真的特别特别漂亮。 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穿越了，对吗？ 对。 然后在一个很奇妙的时空里面。 其实我每天早上路过光华路，光华路的那一排树，其实我知道它是会变黄，然后会掉叶子的，然后它就一直没掉，一直没掉，一直没掉，然后直到这两天，然后慢慢慢慢感觉到就是北京的秋天真的来了，然后就是身边的叶子开始黄的黄，红的红，掉的掉，然后树该枯的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秃的那种树，你就觉得说太不争气了。就别的树都还在枝繁叶盛的时候，你居然都已经掉光了。 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看他说这个，我知道这些叶子会变黄会变枯，但是它还没有掉。就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没有发生的那个阶段往往是最美好的阶段，因为你会有期待，是跟我知道我会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这个阶段才是最美好的那个阶段。 你会发现最后都没有办法在一起。 对，永远没有在一起。 是一个什么逆转的故事？ 很多朋友来开始跟咱们互动了哈。如是我闻小众生说，秋风萧瑟，古人秋绝犯人，以应天时。我怎么念了这么一条留言呢？秋风萧瑟，我以为是条很美好的留言。 说古人在秋天会处决犯人，以应天时。 但是秋天的确很美。看基于那点事儿来了，说今天的主题是北京深秋的故事。理想说北京居然还有秋天。 理想的理想，你真的很不了解北京哎。北京的秋天是我见过中国的城市里面最美最适合。 所以会有故都的秋吗？ 对，然后生活的 故都的秋，对吧？ 那天我和王爽在聊故都的秋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老舍的吗？ 是那个郁达夫的。 是老舍是写的什么北京一定要住秋天，好像秋天一定要住北京 类似吧。然后当时王爽就说觉得郁达夫，就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文字特别堆砌，然后我说对呀，我说等我来了北京看到北京真正的秋天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都特别苍白。你知道吗，就北京的秋天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而且理想说这个以为已经入冬了，实际上是因为今年北京的秋天的确偏长一些，我觉得好像是因为闰月吧，感觉那个冬寒来的晚了一点，这两天好像又暖和起来了，我穿的厚点老觉得很热。但是今年北京的秋天既然这么长，可能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好好的去体验一下秋天。 我一会儿就节目完了以后要去个地方。 去哪儿？ 我在想是去天坛呢还是去哪儿 干嘛， 就好好的逛一逛公园，然后看看北京秋天的变化。 那我陪你一起去啊。 为什么我想建议去地坛？ 地坛吗？地坛会美吗？ 会美。 真的吗？ 相对于天坛，其实我比较喜欢地坛。 OK。 可以。 为什么我说 要不要约着？ 为什么我说陪你一起去？你这么尴尬呀？希望自己去。 没有没有，我就没有想到，就你会陪我，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来不陪人的。 我怎么不陪你？我经常陪你呢。对不对？每天早上你说一起吃个早饭啊，我一点都不饿，我都陪你吃早饭。 你看我每天早上陪你做节目呢。 真不容易，谢谢您哈。怎么进入的这个私聊的过程？ OK， 那今天孟婷过来就是除了在和我们这边就是闲扯这个秋日应该干嘛之外呢，也带来了她的这个阅读的一些建议。 没错，其实应该今天算作是一个秋日书单吧。主要是可能接下来会给大家推荐四本书。其实昨天水水跟我说的这个时候，我是列了一下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几本书吧。然后其实 大家不要被吓跑啊，因为都不是什么特别严肃的书 啊。对对对，对，这次其实 合法出版但并不正经的书， 大概是菜单呐、啊，有什么《北京秋天摄影集》啊这种书。 彼得洛夫小狼来了，他说我建议你们去这个 坡峰 顶、 喇叭沟， 然后喇叭沟还有香山。谢谢我们的这个彼得洛夫小狼的推荐。然后、这个、 如果大家有图片的话，其实发给我们也可以。 对，有个散人说北京的秋天 落 花 生 熟 了， 好美的感觉。对，刚刚其实说到书，也是想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话题，其实可能更多就是大家来聊一聊，在北京这么美然后又这么短暂的秋天里，大家可以做哪些特别美的事儿。然后这个时候阅读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我自我感觉当中秋天是比较适合读书的，因为春天的话是一年新开始，这个时候其实内心上是万物奔向欢喜的，觉得哎，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其实你可能脑子里想的东西会特别多， 是的， 是的。 为什么你觉得你心里那个小树芽 冒出来了、要抽根发芽了这种感觉？然后等到夏天，其实又太热烈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想一杯冰啤酒，然后我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可能这个时候你的选择性会更多。 好，一杯冰啤酒，出去走一走， 都 是的。然后等到冬天呢，我就会觉得其实可能更多是在我们北方吧，冬天可能相对寒凉一点，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节日，又要圣诞节，又要元旦，又要春节，然后可能回家又面对七大姑八大姨追问你一些事情，所以可能脑子里想的更多。 对， 反倒 吃火锅，一起唱歌， 没错。所以反倒是秋天比较适合读书。 都是大哥，对上了，对上了。都是朋友。 夏天一杯 冰啤酒， 出 去 走 一 走， 都是朋友。出去吃火锅，一起唱唱歌，都是大哥。 完了完了，全跑了，完全跑掉了。 然后我觉得孟婷用排除法确实是说出了秋天的一个真谛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太热，然后也没有太冷。然后感觉就是很爽朗。 秋天很适合装文艺，对吧？秋天的照片你可很少看到那种哈哈大笑的。夏天你如果翻朋友圈，大家在炫耀的照片可能是在海边，然后可能是在海岛，然后穿比基尼，然后穿很少的 T 恤、牛仔短裤，然后大笑或泼冰啤酒。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火锅，热热闹闹的。秋天的时候就适合拍点秋叶呀，然后一杯热咖啡呀。 对，就像如是我闻小众生说到的，你看，北京秋天是最多的颜色的季节。你看，红墙琉璃瓦与枫叶荻花， 交相辉映， 交相辉映，好漂亮的。 我觉得如是我闻小众生很像咱们之前的陌上花发，哎， 对， 就它是属于文艺范儿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和观众朋友。 对、啊， 既然这么适合我们节目，请您点击关注。非常需要在我们的发言当中有这样一种声音。而且我想发起一个活动哈，现在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是秋天，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建议，去哪里或者是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的手机里也一定有这样的美好的照片。 对 啊，我们有个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你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除了文字之外呢，还可以发图片。建议大家可以把最近手机里面发的比较美好的秋天的照片发给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待会儿呢，我也会发两张我的私照啊，好美的，跟银杏叶有关的。 OK，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么多的颜色，我们先送一首歌，然后一会儿孟婷要开始她的秋日阅读书单的第一本的推荐。那这首歌和颜色有关系，叫做 Red Red Rose， 红红的玫瑰。 love by saying please, please, please. Praying only gets you on your knees, knees, knees. No one knows a red, red rose. I'm not yours. You're not mine. Hope you find. 看到了这个如是我闻小众生发的这样的一句诗，好漂亮啊，珊珊读一下好了。 不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 嗯，好美的一句诗，对不对？ 嗯， 也是感谢如是我闻和我们一直在分享。彼得洛夫小狼说，今年的秋天太忙，没法去看红叶，下个周末滑雪走起啦，只能明年再看红叶了。 哎，其实这两天再看的话还是来得及的，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变得很黄很红，就还处于一种会有绿意的阶段， 正是好时候。 对，正是好时候，所以彼得洛夫小狼不要错过哈。下个周既然要去滑雪了，这个周赶个紧看个秋，然后下个周去踏个冬，还挺好的。对吧？ 对， 看来生活安排得很紧凑嘛。 OK， 那孟婷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秋日阅读当中的第一本书是谁的书呢？ 第一本是最近新上的书，是刘同的，叫《我在未来等你》。 嗯， 实际上是他的《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的第四本了，但是是比较。跟前三本有一点差别的，前三本可能是比如说是散文类偏多一些，整体的那个架构上，这个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水水和珊珊有没有读过这个书。 没有。 我读过一点吧。 嗯， 因为这个书是我和刘同有一次一起喝酒的时候。 一起聊天好不好？ 一起聊天，一起聊天。 大家要注意啊，以后在任何节目上面听到主持人说，我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一起喝酒的时候。 就是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现在还挺厉害的，因为你从一个就是以前的都是短篇短篇的那种小说嘛，然后一下子转到一个大概有30万字的长篇， 非常长的。 而且他跟我说他就是当时在说的时候，他说就是写的其实是有60万字，然后最后直接删到了30万， 是一篇长篇小说，是不是？ 是个长篇小说。 他就是他这个小说的就是故事架构还挺简单的。孟婷说一下好了。 好的。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叫刘大志，然后还有一个叫郝回归，实际上两个人。刘大志就是17岁的郝回归，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一个人他成长之后，他到了30多岁，然后是一个大学的教师。这个时候可能他会觉得人生并没有那么如意，我长大了，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年纪并没有是我很小的那个时候畅想的那个未来的日子，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很多的迷茫，甚至很多说我如果回到过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我的人生能够重新起盘，重新有另外一番面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他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他回到了17岁，但是他并没有变回说我17岁那个自己重新开始，他是变回了17岁那个人的高中老师。然后就是说以我的这个视角，我回到那个过去陪伴我当时去成长。如果其实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我喜欢这个故事架构。 对，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去了，面对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时候的那个你自己，你去告诉他，你去告诉他说我是未来的你，他不会相信的。 对， 但是你用你另外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一种陪伴的方式， 保护他，呵护他，然后跟他一起成长起来，然后慢慢的随着他的成长，你会发现即使有一天你再回过去，回到你30多岁好回归的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设计有一个 bug 的点在于，其实如果你回到那个时候，你不是自己，而是变成了自己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有太多的能改变当时的你的那个自己的能力。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不算是一个 bug 吧，这个其实也是他内心的纠结的一个点。 对， 最开始他回去的时候，当他意识到台下讲台下坐着那个人是当年的我，那我一定要纠正你按照这个既定的顺序成长，达到我今天的这个样子。对，我一定要扭转你。但是他在这个最开始扭转的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就按照你既定的路去成长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的。 对，只是跟你一个陪伴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跟哆啦 A 梦一模一样。 有一点 这种感觉。 不就是成年之后老年之后大雄想派一个小神奇的帮手去陪伴自己的童年吗？ 没错， 对吧？ 但你知道我11回家的时候，就是和我的侄女儿有一点接触，然后就和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一个处在叛逆期的少女，就大概可能16岁左右，然后她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然后你说什么我就觉得没用的，她听不进去的，我觉得，然后反倒是你觉得说可能她就再过个几岁，可能到20岁，然后就知道自己16岁的现在到底有什么地方真是没有想到。 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对任何年纪都适用吧，就是所谓的过来人的建议，他可能会给你，哦，或许这样是对的，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是怎么选择的，以及你现在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还真就是自己形成的。 但我会听哎， 我会觉得就是尤其在特定那个年龄的孩子，15、16岁，可能在座的我们三位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 没刚过了，刚过去年刚过， 对 对 对， 我刚过18岁生日啊， 走走 但毕竟还是过来了嘛，前两年的事儿。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不要听道理， 对， 他不是要听你去给他讲怎么样，他可能觉得你是对的，你出发点也是好的，他那个时候需要的就是陪伴，就是可能更多他不是让你去说，他是让你去听，听他的那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都很千篇一律， 老司机耶，那个这个观念很老司机， 有道理， 其实那个故事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大家和回归就到那个初中或者高中的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女孩喜欢了一个男孩默默的，或者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 默 默 的, 默 默 的，对，其实他就是说白了，可能大家听起来 都不会说话，是吗？ 能喜欢上一个探探的吗？非得喜欢上默默的吗？聊不下去了。所以 广告费打一下啊。 所以可能其实故事都是一样的，但铺展开来，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细节。但那个时候他跟你要说的就是听一下，你听听我说的这个话可能是不对的，可能说我上课跟谁又传个小纸条了，你这个时候去告诉他你不要，你要去听老师讲课，这个时候非常重要，其实不是他要听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谁说咱俩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俩有一次拍照，就是拍我们那个头像的照片嘛，然后他找了一个摄影师， 对对对对， 是他的一个小妹妹啊，小师妹吧，然后很年轻，来的时候跟我们说，我失恋了，一大早拍照，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昨天晚上。 但 我俩一直都很慌，你知道吗，整个拍照的过程也不敢大声说话。 对， 就很小心翼翼的，然后再跟他拍完照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就一直说我觉得我是在对他死缠烂打呀，我很想破罐子破摔呀，我们就说不要这个样子，感情不要闹得这么难看， 关键是 一个过来人，对，一直在哭，就以过来人的这种姿态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好像也觉得没法沟通的样子，就问他你多大了呀，他说我94年的还是95年的， 95年， 95年的，我跟水水就说摔吧，破罐子破摔 去吧， 去吧，对，去吧 。 就是有这样，你看年轻的时候你就听着就好了，你就听他讲，然后你就笑着听他讲就可以了，对他来说这个大哥哥大姐姐的形象就已经够了，对吗？ 对，因为真的到你长大了，到多大年纪再回看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都是故事了。 对，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想做什么你要让他去做，就做了以后错了或者失败了或者怎么样了 才能长脑子， 你知道吗？ 嗯， 他就不会遗憾说当时就 是 因为你没有让我去做那个事儿，所以我没有做成。我觉得我妈妈在这点上就特别狡猾，她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原则，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晚辈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他去做， 让他去做，对， 你一定要让他去做完了以后，他失败了他才能知道自己不适合做这个，或者他没法做这个，而不是你不让他做，然后他总觉得说他只要做了他就能成功。 对， 然后我妈就说其实他不能成功的，你就要让他去做。 不管能不能成功，成功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觉得在于你想做的事情你做过，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要留遗憾。 对，因为当下那个时候别人去拦住你了，你就会总相信这件事情， 总会想着如果我选了那条路 就放 不 下， 会不会不、啊、 放不下，他会一直在你心里纠结着。而且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很像能量守恒一样，就是一个人要经历的事儿或者犯的错，你总有一天会遇到。 是的， 你在你年轻的这个时候不去做的话，你在你长大的这个时候过程中你终究还是会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摔的跤可能就会更深，然后你爬起来的过程可能会更慢了。 14岁的时候没有青春期，没有叛逆期，你会发现你30的时候就 还是会有的。 我是吧？ 嗯， 我是认真的。 有可能 我真的是一个在十几岁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叛逆迹象的男孩。 嗯， 然后我觉得我即将要迎来自己的叛逆期了。 我发现了，我就发现从你这个节目一直很认真的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一边在一直玩魔方，我就开始发现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快要叛逆期了。 不信你都觉得我隐约有这种迹象了。 OK， 你刚刚问我说我最喜欢的这个欧美的歌手的 Top 10有谁啊？有一个人叫做 James Blunt， 詹姆斯布朗特，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英国男歌手之一了。那下面我们要放他的一首歌，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一段的整点报时。 When I Find Love Again。 Hey, yo, where can I go?When all the roads I take, they never lead me home. Hey, oh, I miss you so. But I'm used to seeing people come and go. Yeah, I've made mistakes. Next time, I swear I'll change. When I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 VV Smile。微微一笑， 哎，特别洋气。大概从今天开始，是谁莫名其妙的用叛逆期的一种精神，把咱们的节目变成了微微 smile。好嘞，我是微微 smile 的主持人珊珊，你在干嘛啦？ 叛逆，我是叛逆水。 好，我是乖巧山。 嗯，那今天请到的是叛逆水和乖巧山的好朋友 孟婷。 来一个自我介绍，来， 我是第四次来，然后瞬间觉得我们的节目越来越高大上的孟婷。 只要没觉得被我们逼疯了就好啊。 嗯， 我们看到如是我闻，小众生说，两世为人，过来人首先不要浇灭别人的希望和信心。嗯， 什么叫做两世为人啊？ 就是这两世都为人。 但是哪两世啊？前世和今世？ 前世和今世。 嗯， 我觉得应该是吧。然后他说、 okay.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嗯， 我也超喜欢辛弃疾的这首， 嗯， 就是少年不识愁 滋 味， 欲上层楼， 欲上层楼、哦，为报新词 强 说 愁。 嗯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前半生，我现在还处在一个很年轻的状态，我真的还没有到那个欲说还休的。二十多岁绝对算是年轻的，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来。 那我十几岁应该也算更年轻。 欲说还休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慢慢的随着成熟，你需要知道一个分寸感。但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自己就不憋得慌吗？ 你会欲说还休的？ 我会欲说还休。我现在吗？ 会。 我现在吗？ 有 真的吗？ 有过。 真的吗？ 真的 你变得这么圆滑了吗？ 你一直都很圆很滑，你不是最近变得很圆滑好吧？ 但是我一般情况下，我特别想说的话，我还是会用一种方式说出来。 嗯， 就像你看小众生也说了，说前半生叫不犹豫，后半生叫不后悔， 真是套路歌呀。 哎，真的是一句接着一句的。 莫罗娜说，我好像在该被就是破罐子 破摔的年龄是吗？ 活得太老成了、 过成了老年的生活。 然后这个有路散人说，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回去做自己的班主任、所以是两世为人 啊、他是这个意思。那这本小说咱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吧，孟婷，这本小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所谓说就是回到十七岁的这个概念，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回不去的。 回到十七岁， 但是就是像刚刚那个节目开场之前，我跟水水一直在聊的，就是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永远有人正在十七岁着、所以这个点是真的是能够戳到特别多的人。然后这本书其实他在封底上放了十句话，然后是说，如果你遇到十七岁的自己，只能说一句，你会说什么？这是在这本书窄在这本书 那窄这本书当中 在 这本书没出版之前，然后是作者在微博上发动了广大的网友，然后来就是大家一起留言，有上万条甚至是几万条的留言，然后筛出了这十句，其中有几句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有共鸣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十句，要不然咱们都来读一下吧，看看这从上万条的留言当中筛选出的十句想对十七岁的自己说的话都有什么。 这样吧、我也向我们这个花椒直播和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上的朋友们来征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你遇到了十七岁的自己，你最想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好不好？ 好。在这个时候大家想的过程当中，咱们请孟婷来读一下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有哪十句话。 大家都说了些啥？ 好的，第一个我就不读这个人的名字了，因为好多还蛮长的，因为微博名字嘛。第一个叫去拥抱世界，也别忘了回家。第二个是不要怕尴尬，你会错过人生80%的好事儿。 这句我很有共鸣。 这就很有 特别有感触，是吧？ 因为很多美好的事情的开始都是很尴尬的。 嗯 嗯，你必须要有尴尬才会有美好。 对，咱们不妨把这十句话安安静静的听完，我们前面填读一下，然后看看大家对哪句话最有共鸣，好不好？ 第三句，你以后会很怂，现在要勇敢。 嗯， 第四句，别想那么多对错，反正哪段人生你都预料不到。第五句，不要总想着过我的生活，现在的你才真的快乐。第六句，千万别以为父母不懂你，你只是没让他们接近。第七句，谈场最纯粹的恋爱吧，眼里只有彼此的那种。第八句，再不去看爷爷奶奶就没有机会了。第九句，趁能没心没肺笑的时候笑得灿烂一些。第十句，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句，世界上有另一个你我见过了。 哇， 就是完全能够戳心窝 的 感觉。 我的鸡皮疙瘩也在起来，然后水水已经眼含热泪了。我觉得 为什么我的眼里还常含泪水？ 因为你对爱意味着深沉。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听完之后每句话都很感动，可是感动的还是现在的自己。 没错， 十七岁的自己还是听不懂。 是的，就是要 你。什么叫做你以后会很怂？十七岁的自己就会想，我他妈不怂啊，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点最可贵，最可贵的一个点就是要你长大了，然后你回头去看，你才能懂这些话。 对，没错，是这样。其实我觉得里边就是还很触动我的，有一句话是那个。再不看爷爷奶奶就没有机会了。嗯，真的是这样的。 对，是从现在看还是觉得那个时候要懂得珍惜啦？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会无知无畏一些。 而且你知道，就是还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最最最触动我的第一名是，不要总想着过我的生活，现在的你才真正 更快乐。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十七岁，我听不懂的。 因为十七岁、十八岁是你真正美而不自知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但不自知。 我觉得一个人美而不自知才是最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好开心啊！ 美而自知，就只能比美而不自知下一个档次了。我觉得 这个不自知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长大之后，你回想，你觉得那个时候真美，但是回不去了。 所以只能珍惜当下了。可能再过个十年，我们会看现在的自己 也挺美。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如是我闻说了一句真的很讨厌的话，他说对十七岁的自己说，啥也不说了，反正你也不懂。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完美， 太经典了这句。 醉风也说了，说每句话都很戳心。对，理想的理想说好感人啊。对，彼得洛夫小狼说珊珊姐姐的帽子很可爱。对，跟你说了，这个十七岁的自己不会懂我现在这个帽子的， 不会懂的。 这本书咱们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我相信会给大家很多温暖的感动，也相信很多人会很想对十七岁的自己或者是现在的自己说一些什么。 对， 秋日到底该读些什么样的书？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咱们看看 有的 有没有带来其他的书。 好的，其实第二本可能比较接下来就是顺着这个思路下来吧，也是关于一个青春怀旧的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秋天还蛮适合回想怀旧的感觉。第二本是我自己第一本再重点推荐一下，这是我们公司今年的一个重点书。那第二本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八月长安，然后他的一本小说叫《你好，旧时光》。这个书它其实今年马上好像11月8号吧，也就是过两天同名的网剧就要开播了。之前他的一本书叫《最好的我们》，也同步有那个网剧，豆瓣评分非常高，基本上是列为青春类文学改编的这种网剧，排名好像是第一还是第二的样子。具体作家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刘昊然演的。小哥哥，刘昊然小哥哥演的。八月长安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吧，然后他也算是这种豆瓣青春文学当中排名第一的一个。然后对于很多属于青春年华的这种小男孩小女孩都非常喜欢他的文笔，其实特别的流畅。然后他的代表作叫振华三部曲，这个振华就是一个高中的名字，然后他这个三部曲里面的主人公全都是生活在这个高中的孩子们，然后是当然可能年级不同班级不同吧，然后最三部曲分别是你好旧时光、暗恋橘生淮南和最好的我们。 OK， 然后 你暗恋吧，暗恋的那一本他是上到了大学，但是更多也是回忆高中的时候，就是在高中那个阶段的孩子们，然后他们遇到的美好的故事，包括爱情。 橘生淮南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感情很青涩，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每一个都蛮青涩的。 OK， 嗯，就是一种青春文学的感觉，是吧？ 对， 听起来就还蛮青春文学的。 嗯，对， 是的。然后他这个《你好旧时光》里面有一句，有很多金句了，但是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其实也几乎算成《白夜长安》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叫我能想到最好的一个祝福是祝你万事胜意。不是万事如意，是万事胜意，就是 胜利的胜吗？就是胜过的胜， 胜、哦、一切都比你所想要的再好一点点。 哦，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老的一个标志是，我觉得我看青春文学很像一个爸爸在看一群小孩的感觉了。就以前的时候还能稍微有点感同身受，然后现在就感觉好像时间的维度已经拉到，我觉得好像就是在看一群不懂事的小孩，然后在挥霍着他们的。这个青春感觉 你知道，我觉得我自己老的一个标志就是我看青春文学我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还是那么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动，可是在小小的感动之余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说幼稚你知道那种矛盾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开始老了吧，以前就会很投入的去看嘛。 嗯， 我觉得无论是就是这种虚构文学嘛，就是这种小说类型，之所以你能够有代感带入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故事你觉得你有经历过，或者说你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是看到了什么。 你想说对十七岁的自己说把不会的搞懂才是真的， 而不是应付作业。 但是没关系啦，李想，你相信我，十七岁的时候学的那些东西搞懂了，现在也没什么用，差不多。 然后彼得罗夫小狼说：“我知道珊珊小姐姐肯定是好几天都没有洗头了，所以这几天每天都在戴帽子。” 对，我这几天 很了解珊珊， 对，我这几天生病了，所以的确身体不好。 生什么病啊？ 认真的呀，认真的。 真的吗？ 对啊，所以你就发现我这两天真的很颓， 真的很颓。 你想，我昨天晚上八点开始睡的觉，谁会八点睡觉啊？我八点睡觉，本来想十一点起来，然后再处理一下什么工作的信息啊。但是我十一点醒了一下，然后我想立刻睡过去了，我连脸都没洗。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哇，好幸福， 那么虚伪感觉。 我突然觉得昨天晚上八点睡觉好幸福，我是今天凌晨三点睡的，然后六点起的。 哇，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吗？ 因为自己在看一本书。 哇，看得好， 我该 好开心！你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睡眠革命》，其中讲过一个睡眠周期是一个半小时，睡整数个睡眠周期就 OK。你看，你从三点睡六点起，三个小时刚好两个睡眠周期，所以你也不会很困， 安慰很多。 如是我闻说，祝你一切好事喜出望外，坏事也都是虚惊一场。这个套路就有点老了，是吧？ 我觉得如是我闻真的很文艺，很适合活在秋天， 很适合，很适合。 对。 然后理想的理想说红糖姜茶， 寿全斋是吗？我觉得他，你是我私下的朋友吗？我怎么觉得你的信息这么多呀？ OK， 那第三本刚刚已经介绍了刘同的《我在未来等你》和八月长安的这本《你好旧时光》。 第三本的话实际上是一本外国文学了，它是之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大家可能知道，叫《一个人的朝圣》，是个作者的一个新作，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然后它其实是讲了，也是有两个小男孩吧，当然了，我这样是不是算作剧透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啊，算剧透。 你不要再来了，黄梦琪，你不要再来推荐书了，你已经被我们节目彻底的封杀了。 那我回来，我再说一下《八月长安》吧。 这本书，你看他本来说什么是两个小男孩，算不算剧透？我想这算什么剧透啊，对吧？我还想说带着鼓励的眼神，他说是同一个人，这剧透的也太彻底和太夸张了吧？ 其实这个书它是特别。看起来其实 我不要听，我听不到。 稍微有一点点灰色的色调，其实比较说一个人的朝圣来讲，就是故事基底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灰暗，但最后最终它是走向光明的。但这本书其实有一个推荐语，我觉得特别好，这句话说的叫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 真的吗？ 真的。 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是吗？只不过你觉得他离开你的时候可能他被埋藏起来了，其实你如果去找一下，去挖掘一下，随时还能可能冒出来。 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勇敢的人？ 我不是，我很怂。 你觉得 超级别怂，要勇敢。 27岁嘛， 对。你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先怂，但是压着就会反起来的人。 这可能是女性的特征，就女性其实是一个很坚韧的这种一个性别。她大多数情况下刚开始女性会首先怕，首先退缩，但是当你把她逼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她反而可以站起来了，反而可以站起来担负起一些责任。 所以鼓励一个女性就要不停地给她百万暴击。 要是追一个姑娘就别这样了。 我说的是 她倒是会变得很坚强。可是你们俩也是没什么机会了，反正 流出来的眼泪都是脑子里的水，是吗？ 对， 挤干了这姑娘也就不跟你了。 但是我很喜欢刚才水水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一个勇敢的人吗？ 对呀。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水水？ 我不是，我很怂。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突然问说真的吗，就是因为他说不要以为你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因为他未曾有一刻离开过你。他失踪好几年了。 他在你的心底。 我觉得可能是太心底了吧。就我觉得好久没见过他了， 怪不得我们会变成好朋友。哎，因为我们俩都 很 怂。 真的很怂。 我也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还倾向于就可能没有安全感，很倾向于缩在某个角落里。 会有一个安全区域，轻易不想出来。 对的，最近在想往外冲一冲。是， 但我自己我会有意识到我自己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容易被抓到的弱点，就是我很怕别人激我。就是正常会 OK。对，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侯梦婷你不行 啊。对，这句话真的是我的雷点。 OK， 那下面我就把这句话说五遍，我们先放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完了以后我们来表演一下现场猛击红梦婷。 我 会先翻这里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 just wanna celebrate， 我就想庆祝 一下。好嘞。 Just wanna celebrate， 我就想庆祝一下。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 OK。我看到，我悄悄的跟你说件事儿，梦婷在那边在翻白眼。 两个主持人神经病。 我是默默的来的。 梦婷在那边一边挂着那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一边在翻白眼。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 一起啊！ 心里翻。 哎，梦婷，所以你唱歌不行。 我没有五音。 完全不行。 对，我不是五音不全，我是没有五音。 啊，我也没有。 然后我又很怂，我又很怂，不敢唱。 我的勇气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对啊，唱歌的勇气也没有离开过你。 这 celebrate， 这真的是我不行的一个点。 还是这样，咱们还是再来推荐一本最后一本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有限，可能还剩下六七分钟的时间，咱们抓紧时间跟大家推荐一本。 好的，最后的一本呢是毕淑敏老师的，叫做《生命因梦想而沸腾》。实际上这是一个套系了。我记得 我能就是稍微的在节目里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情感，就是生命因 梦想而沸腾 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会有那个点打中吗？ 会的。 会吗？ 对，梦想这个点， 梦想而 你有梦想吗？水水， 我觉得我现在就不年轻。 水水，你有梦想吗？ 我有。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白求恩。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欢迎你。 但是说实话，我是在想说，就是人生因梦想而沸腾这样的提法，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就真正在追梦的人，还是会有那个，就是能够。 当然，我觉得其实很多话都有自己那个共鸣的方式。我跟水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猜测水水啊，他是一个不喜欢那么直白的人。 迂回一点， 对，他是需要迂回路线的人，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更喜欢直白的方式。 所以我喜欢的东西现在都跑慢。 对， 真的， 现 在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直接一点的这样的感觉。 是的， 所以《生命因梦想而沸腾》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可能更多的因为延续了以往的路线。第二本的时候我还来咱们节目当中做推荐嘛， 那个、还是梦想在我们节目里面。 对，旅行才能抵达内心和远方嘛。然后接下来第三本它是梦想篇，然后这里边其实有毕老师，他在18岁的时候，他在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候，关于生活、关于梦想的一个感悟。那个时候，因为他18岁在西藏阿里当兵，面对的都是那个雪域高山，然后很恶劣的环境。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生命又是很灿烂、很热烈的。然后，同时又会回归到当下，对于现在的那个年轻人，一些生活，包括你在求学或者是在工作、初入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遇到一些困境，这个时候如何调动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梦想爆发的那种力量。然后这本书同样延续以往我们是找的那个朗读系列嘛，然后我们有朗读者，这个朗读者找的是两位的校友了，是17届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的研究生，然后是由他们来进行朗读的。 叫贺传。 谁呀？贺传是吗？ 对，有贺传。 找我们俩 当时还不认识，当时还不认识。 这样说很掉价的，还要自己要。哎，我们比他有名多了，为什么不找我们？ 我觉得真的可以找我们俩试试。 对，还有马元豪和李林飞，他们是同班同学，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然后以非常友情的价格。 我们主要是比较贵了，确实。 啊，是吧？是吧？你看， 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梳理一下今天说的这四个书目，看起来好像是大家东一嘴西一嘴，没有特别固定的主题，但是实际上好像又都能够梳理穿成。 原来有主题的呀。 是的，我也是自己今天早晨在路上偶然发现，它还是有一条生活线的。就是说在一年当中嘛，要结束了，可能我们要回想过去，要畅想未来，包括要回到17岁，然后回到以往的旧时光，然后可能又会说生命还是要活在当下，有关于未来的这种沸腾的感觉。其实包括像时间停止那一天，我们也在讨论说生活当中的勇气，其实说的都是一个道理。生活当中没有说一帆风顺或者是花团锦簇完全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遇到困难，就像说我们也有可能一无所有跌落悬崖，但是在所有的武林小说当中，大家都知道悬崖下面总有洞穴，洞穴里面又总有武林秘籍。 对， 当你重出江湖的那一天，你已经无人可敌了。 图书编辑就是厉害， 就是厉害，套路很多，跟小众生差不多。 我觉得图书编辑很厉害的是，他能把这四本书串起来。然后我特别喜欢他那个悬崖下面就有洞穴，洞穴里面就有武林秘籍的感觉。所以你就要往下跳，知道吗，珊珊？ 跟你一起， 你下次碰到悬崖就往下跳， 好， 跳， 拉 着洞穴，好不好？ 对， 然后练一下。 是这样的，我想我必须得拉住水水，水帆还得垫在下面，这样我才能存活下来，要不然我进不去洞穴啊，是不是？ 应该让他先增肥。 跳准一点，好吧？ 跳准一点， 别偏了，以免我白白牺牲。 好呗，为了你牺牲的好看一些，我一定好努力的练习跳准一些。 OK， 再次感谢孟婷啊，我们希望孟婷。 我再插一嘴，好吧，还有一句没说完，就是这个《生命因梦想而沸腾》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上市。 OK， 但是会在今年的12月份，所以也就是2017年的最后30天，我们不见不散。 OK， 所以在12月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孟婷编辑的这一本《这个生命 因梦想而沸腾》。 沸腾来， 你相信我们节目其实聊了战狼之后，战狼的那个票房就一直突飞猛进 啊！而且我们聊了那个《千里江山》 之后，就真的排队的人数就是排成了长龙。你要相信这本书销量一定会大红。 我保证身体再来。 所以孟婷要不要考虑就是周期性的来一下，给我们推荐一下书？然后其实大家也很需要，就是有一个读书编辑，然后比如说每个星期啊，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阅读的书。 好呀，好呀，咱们私下聊吧，你觉得呢 ？OK， 好，那就再次感谢孟婷。以上呢，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个微微一笑今天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继续陪伴大家。最后一首歌 Lips Are Moving 送给大家，拜拜。About this place, you really think I could be replaced? Nah, I come from outer space, and I'm a classy girl. I'ma hold it up. You full of something, but it ain't love. And what we got is straight overdue. Go find somebody new. You can buy me diamonds.